赫明在家世是第六人出身，这个位置的选手通常是在双方的激战中突然投入比赛，所以通常都需要有一定的阅读比赛的能力，能瞬间看清场上形势，然后让自己的介入能迅速帮助到己队。赫明在家世常年打这个位置，在这方面的能力倒也非凡，判断形势、观察战术都还是有一套的。 此时看星星这阵容，主攻哪个呢？牧师小手冰凉，这一直是被称为星星短板和漏洞的，所以是很多战队团队赛中的主攻方向。但也正因为这一点，星星对于他们这个短板都有特别严密的保护计划。上半赛季试图从这里突破的战队，反倒会被星星牵着鼻子走。将计就计。 叶修的惯用手法，四大战术大师叶修绝对最当得起老谋深算。无论经验还是他的风格，作为荣耀教科书，他可以换位思考，猜出很多对方可能的攻击方案，由此做出针对性的部署。所以有他在的战队，那些特别明显的漏洞，没有绝对的信心，最好还是不要去触碰。神奇现在新队一支。 又不是什么豪门，赫明当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挑战叶修可能布置下的陷阱。小手冰凉，放弃。除此以外呢？苏沐橙，作为队友对苏沐橙他们当然也很了解，但苏沐橙是枪炮师，远程职业，使用屏风炮战法的话，经常是游离在正面战场之外的。 以他为攻击重点，全队都有可能被风筝而大受影响，这不是一个合适的突破口。再来，方睿，猥琐刘大师，这个还是算了吧。贺明想，这么刁钻狡猾的对手，实在不是他们这种稚嫩的新队可以搞定的。再然后，唐柔，凶悍无比的战斗法师。 哪怕名声不佳，但也没有人敢轻视他在场上的战斗力。刚刚的擂台赛上，首发出场的唐柔险些就直接把神奇两人给挑下去了。这位虽然现在没有封神，但他的顽强、他的凶悍，完全有能力在场上仿佛一个大神级别的选手一样牵制对手。主攻唐柔，当心反被他粘住，甩都甩不脱。 于是看来看去，星星首发五人组也就乔一帆比较好破，而且他的鬼阵连环也颇具威胁，先灭了他，场上形势也会大不一样。我们上。时间有限，贺明简单调整了一下战术后，就率领全队上场了。同一时刻，另一场备受人关注的。 呼啸对301的比赛，却已经早一步进入了团队赛的阶段。单人赛事最终两队战成了4-1，呼啸在主场取得了不错的领先，只在个人赛里丢掉了一分。而后的团队赛，人盯人，呼啸似乎是在战胜蓝雨后尝到了这种打法的甜头，对于眼下实在没有什么高明战术体系的他们来说。 如此分割对手团队，将团队赛拆成5场1-1来比拼个人能力，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呼啸的诸位也没天真的以为在上场之后，本轮的301不会对他们的这种打法有所防备。呼啸战队一开场罕见的没有直冲场中央，这在唐昊加入成为队长之后，真是极为少见的状况。 呼啸战队凭借对主场地图之力，娴熟的兵分两路，准备先从两翼观察一下301队的举动。在接近301后一看，果然，301队对于他们之前对蓝雨时所用的人盯人打法是有防范的。此时301队的团队站位远比一般情况要紧密，每位选手的角色基本可以得到2人以上的援护支持。 这样直接冲上，恐怕是无法拆碎对方整体的。不过，既然早猜到对手可能有准备， 呼啸战队当然也会有针对性的布置。这一周，呼啸战队努力练习的就是如何撞散对方协同作战的阵势，和对方撕开了打一对一。在观察了301目前的阵势后，飞快在团队频道里略作沟通，呼啸战队的角色立即从两翼直冲出来。流氓唐三打、元素法师韶光幻、魔剑士暗无天日、气功师气冲云水、盗贼鬼迷神移，五个职业没有治疗，呼啸再一次祭出了这一大胆的打法。唐三打霸王连拳，唐昊的唐三打第一个扑上，这技能暗翻那就等于是被抓取，很强的控制作用。气冲云水捉云手，郭阳本赛季在呼啸算是真的迎来机会了，不过他现在手中的气功师角色气冲云水却稍有点弱，虽然这就是昔日家世的那个强力气功师，但在挑战赛那一年家世没有气功师选手，荣耀大更新时这角色也就没被提升，直到甩卖时被呼啸低价购进，而后才开始提升装备，难免稍有落后。但对郭阳来说，到底是他熟悉多年的角色，比起上赛季呼啸提供给他的那个要顺手多了。本赛季呼啸跌跌撞撞，他却是越打越顺，终于站稳了呼啸团队的最后一个位置。此时的呼啸团队赛主力除了一个阮永斌，再无旧班底。此时配合唐昊两个拳法系职业，一个上前打人，一个远距离抓人，而后韶光幻开始了天雷地火这种范围杀伤的引场，刘昊的暗无天日却是扫出一道又一道的波动剑，直冲301对阵中。林峰的鬼迷神移是不走猥琐流的战斗贼，此时也是很凶悍的追上，已经开始伺机捕捉目标。 呼啸战队的配合不错， 解说中李玉博说道。呼啸这一出手，301队那边明显有点乱。唐三打的这种强势侵入是要躲的，气冲云水和韶光幻的这种攻击是要打断的，而两人却都在远距离，暗无天日这一道又一道扫入他们阵中的波动剑则在切割他们的阵型，一切都在同步发生，指挥应对那是肯定来不及的，这时候只能靠团队的默契，靠队员们自然而然的反应。但是301队比较遗憾的一点也在此时暴露出来了，他们的队伍是在冬季转会窗加入新核心的，他们的战术打法是经过大变样的，虽然成绩出色，但也无法改变他们事实上也在经历转型，在进行新的磨合。于是在这个需要全员高度默契，做到百分百分工合作的状况，他们到底还是出了岔子。气冲云水的捉云手最终未能打断，骑士潮汐被他撕出了阵，而潮汐原本是在盾牌抵挡暗无天日的波动剑，保护己方阵型免被切割，结果他被拖走，暗无天日的波动剑切入阵中，301队选手躲避间阵型散乱，林峰的战斗贼鬼迷神移趁虚而入，闷棍打晕了高杰的星辰剑，唐三打的霸王连拳虽然被避开了，但趁着301此时这乱劲儿，唐三打抓住了301孙明进的守护天使007扔出了阵。至此301队阵型被全部打散，他们连忙想要调整，但队伍磨合还未够充分的弊端却在此时一再显现，转眼间已露败相。呼啸最终赢得了胜利，这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，谁没有想到冬季转会窗后新力战术脱胎换骨，让大家都很有些顾忌的301队居然会被呼啸这支被视为软脚虾的队伍给干掉。 蓝雨之后是301，如果说一次是对方意料之外占了便宜，但301这次明显对于呼啸这种打法是有防备的，不过最终还是没能抵挡得住。呼啸战队的行动迅速准确，将这种人盯人的快攻打法发挥到了极致，我想 我们可以对这支队伍重新有一些期待了，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合适他们的方式。 李一博在赛后点评着。 但只是这种打法会不会显得有点太单调啊？ 一种打法可以衍生出无数种变化，我想呼啸战队也不会就此止步不前，他们肯定会更进一步的练习完善他们的这一套打法。当然除此之外也不排除他还有其他战术，总之这套打法对呼啸战队的战术是一种丰富，以后任何一支队伍再面对呼啸时都难免有这方面的提防，难免要有这方面的练习，这对对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牵制了。 您说的太好了，呼啸和301这场比赛就到这儿了，这场比赛打得真够快，目前其他十轮比赛都还在团队赛阶段呢。 这一轮转播出人意料的比较快结束，电视台估计后边的时间安排也有待调整。比赛完了，转播还在继续，潘林和李一博两个又在把比赛直播搞成谈话节目。 我们这里可以看看其他比赛的对阵信息。哎呦， 潘林刚看一眼就叫上了， 星星对神奇的比赛，叶修居然没有在团队赛中出场呢。 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事先完全没有听说啊，是有伤还是单人赛打了吗？ 单人赛打了，继续连胜。咦，罗吉，星星的这名选手在本轮出场了。 新人派上场吃经验，团队赛核心叶修不上，星星这是觉得自己已经稳进季后赛，开始把接下来的比赛当垃圾时间进行大练兵了吗？